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尚书房内，韩烨听见吉利的禀告，亦是许久无言。 知道了，下去吧。 殿下，摄政王殿下还守在洛府呢，奴才怕洛相爷的身体会影响下个月。 洛明熙对他和帝家意义不同，洛明熙的事故插手不得。 奴才明白了。 吉利不再多言，躬身退出了尚书房。待吉利的脚步声走远，韩烨才搁下了玉笔，起身行到窗边，望向了洛府的方向。他眼底浮现出十几岁的洛明熙守着弟子原入京时的意气风发。那时的晋南少年便有了经世之才，若不是为了帝家，他又何至于蛰伏十年屈居在小小的帝北城。 洛明熙有惊天伟地之才，是不世贤臣，有他辅佐，大晋朝堂可保三十年安稳。可惜了，如今却天妒英才。 尚书房内一声叹息响起，带着沉沉的遗憾。韩烨这一声叹息，既有对洛明熙才华的惋惜，亦是对那个足以和自己比肩的少年的追忆，更有对帝子元的担心。 帝家自当年冤案后人丁单薄，洛明熙对子元而言如同兄长一般，他如今重病，子元心底怕是最难受。 洛府这边，宫里的千年人参不过半盏茶便送到了，足见吉利的用心。心语小心地为洛明熙服下参片，见他脸色慢慢红润起来，稍稍安了心。他悄悄看了弟子元一眼，只见弟子元沉默地望着洛明熙发呆，心底酸涩的不行。 公子默默守候了十几年，却只有到这弥留之际了，心爱的人才来到身边，而摄政王殿下却从来什么都不知道。 两个人就这么各怀心思地在洛明熙的书房里守了一整晚，直到天际泛白，洛明熙也没有醒来。弟子元看了一眼天色，朝心语吩咐： 你守了一整夜了，下去休息吧，换个稳当的来守着，本王上了早朝再来。 他说着朝书房外走去。回廊下，吉利拿着披风一守了一夜，见弟子元出来，打起精神准备过来迎，一阵脚步声突然响起。 殿下！ 略显焦急的女声响起，弟子元停下脚步，回头看见心语踉跄地从书房里追来，见是一直伺候洛明熙的人，他耐心道： 何事？ 心语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满脸的迟疑和焦急。弟子元眉头一皱，就要进书房。 可是明熙病情反复了。 不是，公子服了参片，气色好多了。 那到底何事？ 小姐。 只有在晋南帝北城跟随帝家的老人们才会这么称呼弟子元。一听心语的称呼，弟子元的神色便缓了缓。 有什么事你只管说，明熙虽然病了，但是有本王在，谁都欺不到洛家的头上来。 奴婢心语幼时被公子挑中，随帝承恩入泰山，帝家沉冤得雪后，奴才便回到公子身边照顾公子起居，保护公子的安全。 嗯？ 弟子元仔细打量了心语一眼，他当初在帝承恩身边是见过心语几面的，只是数年过去，心语长居洛府，又换了身打扮，他一时倒没瞧出来。心语是洛府出生，去帝承恩身边也是洛明熙一手安排， 起初弟子园并不知道，后来知晓时倒也感慨这丫头忠肝义胆。念及此，他神色更缓，温声道： 这么多年倒是难为你了，起来说话吧。 心雨摇头，似是下定了决心。他长吐出一口气，从袖中掏出一方玉佩，递到弟子园眼前。 不知小姐可认得这方玉佩？ 这是明熙一直佩戴在腰间的，这段时间倒是没见他戴在身上。怎么，这玉佩有什么古怪吗？ 那小姐可知道这玉佩的来历？ 心雨是明熙的贴身侍女，她有此一问，这玉佩自然非寻常来历。 弟子园行到心雨面前，接过他递过头顶的玉佩，仔细一看，神情微微一怔。这玉佩碧绿通透，龙凤首尾相衔，确实是奇珍。但真正让他惊诧的是，龙凤相衔处那小小的地字，这个字嵌于环中，若不仔细看难以察觉。也难怪洛明熙带在身边这么多年，他竟不知这方玉佩出自帝家。 这是帝家的东西。 弟子园摩挲着手中的玉佩，望向跪着的心雨。心雨既然拦下了他呈上这方玉佩，自然是有话要说。 是，这是帝家的玉佩，乃当年静安侯爷所赠。小姐，这是当年老侯爷传给我家公子的，只是这方玉佩不是赠礼，而是定亲之礼。 弟子园手中那方被洛明熙佩戴了十数年之久的龙凤玉佩散着柔柔碧光。回廊外拿着披风的吉利张大了嘴，倒吸了一口凉气。 定亲之礼还是老静安侯亲自定下的？ 心语一句话，莫说吉利惊掉了下巴，连弟子园亦是一愣。这天下谁不知道弟子园两岁那年就被太祖责为寒夜正妃，立在了遗旨里，是御命亲定的太子妃。 静安侯怎么会罔顾太祖御命，为弟子园定下洛家的亲事？静安侯要真的这么做了，别说帝家，就连洛家也可以被治个欺君罔上的罪名，这根本就说不通。 想明白各中缘由的吉利收回下巴，狐疑地看着跪着的心语，眼底露出了浓浓的疑惑。弟子园朝吉利看了一眼，吉利连忙将书房外的洛府下人遣散，亲自守在了书房小院门外。他一双耳朵却竖得老高，听着里头的谈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起来回话。 见涉及帝洛两家，弟子园声音里带了一抹威严，心雨心底一抖，站起了身。 小姐，我和公子同龄，在跟随帝承恩入泰山前，我就是公子的贴身丫鬟了。奴才还记得小姐出生那日，公子捧着这块玉佩回府，正好遇到了老爷和夫人。老爷问玉佩的渊源，公子便说这是静安侯爷赐给他的，说侯爷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媳妇儿，这是定亲信物。老爷和夫人听了很高兴，但又觉得这是侯爷的随口一言，怕做不得准，想等小姐年岁大些了再提起这桩亲事。公子虽然年岁小，却把侯爷的话当了真，日日在府里念叨着希望您快些长大，好让他娶回家做媳妇儿。可是没想到小姐两岁那年太祖驾崩，竟立了小姐您为太子妃，甚至把赐婚写进了遗诏里。太祖的遗诏传到晋南后，我就再没听到老爷和夫人提起过这桩亲事了，就连公子也被老爷严令不准再提一个字。遗旨传来没过几日，侯爷便亲自上门见老爷。想来侯爷当年虽是一时戏言，但却是记得那句承诺的。我跟少爷躲在书房外听侯爷和老爷谈话，侯爷尚未开口说婚事，老爷便说当年侯爷赠下玉佩是爱护晚辈，两家定亲之事更是一时戏言，既无三媒六聘，也无媒妁之言，是绝技做不得准的。老爷一句话 便把这桩婚事给否了。侯爷叹了口气说，帝家身在朝堂，身不由己，只能委屈洛家和公子了。当晚老爷便要把这块龙凤玉佩悄悄送还帝家，要不是公子死命留着，就连这唯一的念想都没有了。这块玉佩公子一直留在身边，直到一年前宣王殿下还朝，公子才把这块玉佩收起来。 心语缓缓道来，眼底很是有些追忆酸涩。这些往事被深埋在地北城的过往里，除了这个曾经陪着洛明熙长大的侍女，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弟子园默默听着，长叹了一口气。他并未怀疑心语的话，除了这方龙凤玉佩为证外，他一直明白父亲其实并不愿意他嫁入皇室。深宫诡谲，帝王薄情，若非当年太祖临终赐婚，父亲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允许他踏进帝都。或许他早就遵从两家婚约，嫁给洛明熙为妻了。难怪自小洛伯母见他神情中便总是有些遗憾，原来如此。只可惜世事从来难以预料，帝家一夕间大厦倾颓，到如今十多年过去，弟子园既不是洛明熙的妻子，也未嫁给韩烨为后。见弟子园沉默不语，心语颤声道， 小姐，奴婢今日提起此事不是让小姐您为难，只是这些事公子从来不让小姐知道。其实公子的身体一年前就扛不住了，这一年他一直让刘远征悄悄给他用药，就是想多熬一些时候在朝堂上为小姐分担。如今宣王殿下回来了，公子没了牵挂，要是公子这次真的走了，小姐，公子一直默默守候在您身边，从不要求什么，连他的心意都不敢让您知道，奴婢实在是不忍，只求小姐您能在公子最后这段时间里好好陪在他身边，别让公子走得太孤独了。 心语叩首在青石的地面上，才三两下额头便红了一大片，触目惊心。一双手扶住了他的肩，他泪眼悲凉地抬头迎上了弟子园墨黑深沉的眼。 别哭了，这些事明熙不说，你也该告诉我，本王知道该如何做了。你下去休息吧，让评书挑两个得力的侍女来帮你，如今明熙身边缺不得人。 心语愣愣地点头，不敢再多言，一步三回头地进了书房。弟子园走出小院，极力守在院门口，低垂着眼，见他出来大气都不敢喘，替他披上了披肩。弟子园望了一眼天色， 时辰到了，先去大殿早朝。 是殿下。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